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啊，聽日咧係香港特區七一啊嘅立叫做建區啊，幾多週年啊？ 24周年啊，應該 嘅第一、第二係國安法實施， 係 一週年， 係 兼中國共產黨100周年。 嗯， 咁咧喺三重啊喜慶啊之下咧，就非常重要嘅日子。 嗯。 咁咧，由於咧，好多人咧覺得而家咧，嗰、那個社會形勢嗰啲氣氛啊，咁咧，係嘛？ 嗯， 咁就各有各嘅感受。但係無論係點，既然特區政府警方係不允許聽日有任何集會， 嗯， 咁咧，我奉勸咧，全香港嘅人士，無論係乜嘢政見都好。都要啊遵守香港嘅法律， 嗯， 不能够以身试法， 嗯 ，OK， 嗯， 尤其系我唔系好明点解呢啲团体咧，仲要喺呢个时候仲要走去申请咧去游行或者集会？ 哎呀，但系咁我同生申 请下啫。当警方话不话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仲要上诉，搞呢啲嚟做乜嘢啊？ 咁年年都有啊嘛，咪申请下啊嘛。 年年都有，你知唔知今年发生咩事啊？ 今年 咪做乜嘢先？啱唔啱啊？ 系 吓，冇必要啊嘛，啱唔啱啊？ 吓，咁但系年年都有谂住啊，彰显一下我哋仲有呢个言论自由同游行嘅自由。 你都几服啊？ 咁啊，梗系试下。喂，你通常都系试下，佢 reject 咗，咁你咪攞翻住封信哦。佢 reject 咗，咪同啲报纸。 唔系呢啲系做数，仲你攞边张报？你同边张报纸讲嘅？最肯听你报纸嗰张都不存在啦， 又系啱 唔啱啊？ 跟住然后你攞去外国报纸讲咧，咁啊分分钟啊仲多条添， 唔系冇可能会批俾你噶嘛？啱唔啱啊？呢、這个三重嘅日子啱唔啱先？ 系 咁点解你仲要走去啊？去申请，申请都冇问题， 嗯、 警方循例咧就 reject， 嗯， 咁就冚牌啦，唔好再有呢啲任何你成，因为你头先。你都聽到係嘛？有一位香港嘅支聯會嘅副主席 啊，周小姐你講 嚇， 周幸彤， 周幸彤咧， 嗯， 又滴翻入去啦 ，OK， 嗯， 啱唔啱啊？ 嗯，喂，咁但係其實 呢個 timing 係咩意思？你自己收到啦。 但係嗰陣時啊，周幸彤都講嗰次就係佢其實佢嗰種都唔係叫以身試法啦，但佢嗰種講法就話佢會話翻俾你聽個底線政府應該喺邊度啊嘛，即係如果冇人入紙去個遊行，然後政府 reject 嘅話咧，咁啊冇人知道國安法又好，又或者呢啲日子係咪真係好敏感，而外國政府啊都唔應該 咁，你咪去按循序，你咪走去申請咯，申請係唔犯法嘅。 係係。 跟住警方咧，亦都可以根據佢嘅理由，你信唔信都好咧。 嗯， 係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咁即係反對。咁咧，既然反對咧，就應該咧， 係 冇計嘅。所以咧，就千祈而家好危險嘅時候咧，我又驚有啲網上咧，就又係唔知邊度就唆使嗰啲人咧，就走去犯法。呢個係非常之危險。OK。 系 喺呢个时候系不能够咁做， 嗯， 而且亦都应该俾香港呢个社会暂时唞一唞，系咪？ 嗯，唔系因为其实听日嘅日子咧就相当敏感，虽然年年都系七一啦，咁但系听日其实另外系撞正系国庆啊、党庆之外咧， 同埋唔会有人参加。我话俾你听，倒转系谂，如果警方真系俾个不反对通知书俾你， 嗯， 你敢唔敢去啊？你不妨呢个叫逆向思维，你敢唔敢去啊？而家敢唔敢啊？ 系系， 咁啊系咯。 你又讲得啱。 即系其实好彩你敢唔敢去啊？ 好彩警方即系俾咗反对通知书，某 警方咪老实咯，俾翻不反对通知书，其实喺某种程度上几荒谬啊！你讲系保护紧你啊。 唔系，因为其实讲真咧，去到最后咧，大家嗰个行为啦，即系点样如何地 唔好搞啦， 即系乜如何合法地理解呢件事咧？就系、是、你个反对通知书，你从呢、這个即系任何政府角度都睇去，就系、是、你申请咗，佢反对咗，其实彰显咗喺国际媒体面前，其实外国嘅古仔点样驳埋落去，应该都驳到。但系如果真系以身试法嘅时候咧， 系啦， 其实就唔会有任何嘅即系额外嘅攞嘅嘢翻嚟。 我攞唔到嘅， 系啊。 已经事实已经证明俾你睇啦，呢一年， 系 你只会咧系令更多人咧系好无谓，同埋亦都咧几不明智地系被捕。O、okay? K，、嗯、 又或者自己都吓 喺呢个时候，对于家长、对于细路仔、年轻人或者对于雇主嚟讲， 嗯， 对于整体香港利益嚟讲，系有百害而无一利。O K， 咁但系都讲翻，咁佢申请系佢合法权利嚟嘅，咁啊申请咗佢 reject 咗咪 系啦， 彰显咗咪。 因为我今晚咧，我听到嗰啲电台、电视新闻攞呢条嚟做头条咧，我有啲担心啊。 嗯， 知唔知啊？有时咧，你摆喺头条咧，会引起一啲唔系几好嘅，系啊，加埋个网络效应啊，你知而家一种逆反心理啊，咁样 系 咪？系啱啱啊？再加埋咧，你而家。特区政府就 ban 咗英国嗰啲班机翻嚟， 嗯， 但系咧呢个英航就表示，我就算吉机嚟香港得半程，都咧出发啦，嗰、那个机位咧系不变， 嗯， 即系嗰个咧系照样出， 系咁始终你 咁又有好多嘅留言咧吓、啊，就关于话又几时又封关啊啲嘢，我相信系冇根据嘅，所以呢啲时候唔好自乱阵脚， 嗯， 亦唔好走去 rock the boat。是咪？ 系 啱啱啊！ 系打沉咗就乜都冇啦。咁但你可以见到即系 呢个真系香港咧，未我觉得七十几年来唔止啊，应该系自1945年以来未见过咁重大嘅打击同埋创伤。 系 咪？ 咁你諗下，我過往即係自開埠以來，香港本身個角色呢就係、是、真係出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災難事件，然後呢一度係一個反而係一個安全港。 係啦， 咁而家我哋係咪安全港 呢？你要就整體香港歷史獨特嘅地位， 嗯， 係嚟到作一個而家係最符合730万人最大嘅利益， 嗯， 嘅一個決定， 嗯， 係咪啊？ 嗯， 呢个决定咧，我谂最大公约数就系你而家你唔同意某啲法律点都好，你都要遵守。 嗯， 系咪？如果唔系会死人嘅。 嗯， 系嘛？将你个情绪咧系 calm down。 系 啱唔啱？ 或者唔好叫 calm down 咁简单，你应该要揾一个更有策略性行为出嚟。因为以前我哋理解成个社会运动，我哋将我哋情绪表达咗不满，然后彰显于人前，所以 呢个香港， 因为嗰阵时仲系一个安全港嘅行为。 系啊， 咁而家呢个系一个好有策略性嘅行为嘅时候，话如果我哋一下子做啲好激进嘅行为咧，唔系唔得，你彰显咗你嘅情绪，但系原来可能我哋背后仲有好多行为啊要做嘅时候。举个例，我哋啲香港小朋友好多都要去外国噶，或者喺外国嘅时候，咁点样可以做到啲啊？ 太多麻烦嘢，你咪一阵又吓啲人又唔肯打针啊，一阵就嗰度啲机又唔准翻嚟啊，一阵就流言四起，又唔知走唔走到啊，一阵咧又一阵又一个香港苹果日报主笔吓、啊、去闯关又俾人拉啊，即系呢啲咁嘅因素加埋咧，唔好再火上加油。呢个系最现实嘅做法， 嗯、 我唔可以讲话呢个喺道德上系最高嘅做法，唔系可以咁讲。 系， 但系乜嘢叫道德咧？喺政治上嚟讲，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 咁所以即系听日可能大家都要忍一忍啦。 今晚嘅话题咧，就主要都系讲而家咧，即系呢个当前喺个疫情咁悲惨啊嘅咁嘅气氛之下，我哋应该做啲乜嘢？ 嗯， 我哋都讲过啦，一定要咧去打针。啊、正如我哋几个月前科兴伏必泰，你自己拣。 嗯， 但系咧，你点样唔同意呢个政府一年啊，或者特首点都好咧，唔好同打针斗气。 嗯， 系咪？因为而家就算伏必泰最新嘅数据就可以防呢只 Delta， 即系俗称印度变种咧，系92%-95%。虽然都仲英国今日仲有啲报道话，染咗呢只变种咧嘅人打过针咧都有死亡， 系 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嗰個重症嘅比率啊，或者任何死亡率呢係低過未打嘅好多嘅，即係起碼都 幾。咁呢我自己最擔心呢就係香港啲學生呢，即係喺留學生呢，就喺英國嗰度點樣返，係咪會返唔到嚟呢？ 嗯，咁 而家你全部 cancel 晒啲飛機呢，係對佢哋嚟講唔係好負責，因為佢哋係香港人嚟嘅。佢哋啲父母有交税嘅 ,ok? 嗯。 你剛才聽到呢個叫維港酒店啊， 嗯， 中旅社啊，係咪屋晒房呢，啲人檢疫呢都而家呢原來冇機返嚟呢， 係 損失幾百萬，中旅社啊，上面呢中資啊， 係 只可啊，其他呢個引起嘅不便同混亂呢係非常之巨大。 嗯，咁但其實我哋都見到呢， 我希望冇一個呢政治嘅考慮，因為呢你呢支送去读英国寄宿学校嗰啲呢，都唔係话个个父母都係皇室。所以如果有啲人諗住政治报复咁样，呢啲又係好，又唔係好好嘅动机。不过无谓揣测，而家就諗到底呀，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呀，手尽下绵力呢，係咪？好啦，呢个广告返嚟再讲。即係香港呢，而家六月尾，听日呢就一个公众假期啊， 嗯， 这个呢中共的八年党庆 ,ok, 啊， 嗯， 咁呢就虽然呢过去一年呢发生这些呢啲呢咁惊心动魄嘅事， 嗯， 中美关系啊呢啲呢又 Donald Trump 啊咩， 嗯， 啊， 嗯， 亦无论呢以好多人或者某啲人对中共嘅睇法系点，但今时今日佢八年党庆呢有三件事呢在全世界拿出来讲，它是够牙刷的。 是哪三件呢？ 没得搏的。OK?、 嗯、 第一件，它是一个仍然是一个全球劳工成本最低最密集的单一国家。 嗯、 是即是说它过去二十年你不要理它其他东西。它是令到西方国家长期保持低通胀， 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候 是不是事实， 这个肯定是事实，同埋很多人都成日喺度笑呢，就哎喂，我哋而家见到中国点解咁多问题啊，我哋要可能佢去偷其他外国嘅知识版权，有咁嘅指控等等都好。但佢諗返起呢，其实喺全球化嘅年代呢，我哋某程度上系西方世界同埋美国呢，呢啲商家系养起咗呢个中国嘅呢一种嘅工作啦、模式啦、習慣啦，系摆出嚟。有一啲即是很多评论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我们就是养大了这一种模式呢？很有机会就是。 中间那里到底谁是谁非，你西方自己是不是养大来到呢咬自己，然后你自己浪抌呢是肾老衬呢，这个我们没有兴趣的。 是。 现在亦都无谓去呢去研究，因为我们分析过了。 是啦。 但是这个呢在表面上来说是一个事实。 是。 是咪？ 你将成条生产链摆晒落去，而家发觉嗰度系最 多。我哋都讲话中共咧系冇试过攞把枪叫你啲人搬啲生产线，佢系你自己搬。 系 搬完之后，哦，原来二十年后一觉醒来，原来咁呢啲系你嘅事，啱唔啱啊？ 系啦， 我哋即系一般消费者，你喺美国、英国嗰啲买嘢 ，Make in China 平咪平咯，然后一箱箱 Walmart 咁样样咧，系咪攞翻去咯？ 系 嘛？嗱，呢个咧你冇得咧，呢个系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就系佢七十年来佢嗰啲科技， 嗯， 高科技呢、这个神舟十二号系嘛？这个、呢个咧载人嘅太空火箭系咧去到咧太空， 嗯， 系咪？ 系， 同埋咧亦都有咧去火星嗰度咧系着陆嘅， 嗯， 吓嘅呢啲咧探测器， 嗯， 呢两样。是你七十年前又好，三十年前又不能想象。 嗯， 好啦，你又中间嗰啲过程又，你系咪偷人啲技术啊？系咪呢啲咩侵犯知识版权啊？呢、这个过程嚟讲咧， 嗯， 系属于又系你自己西方同中国之间嘅恩怨，系嘛？ 系 啱唔啱啊？ 嗯， 佢冇抢你啊嘛？佢有冇抢啊？冇。咁你又俾人偷，咁鬼叫你唔锁门啊？ 哦，系呢个真即系当其时请好多实习生又发觉，咦？点解我哋个云端嗰个嘅即系伺服器咁容易 攞翻出嚟？咁佢而家嗰个神舟十二号真系， 嗯， 系嘛？例如你睇啲画面，系嘛？ 嗯， 呢个系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就系一年来佢嗰个强制嘅检疫同埋防疫嘅措施， 嗯。 亦是全世界最有效的。这个呢你中间你又说什么违反人权啊，为什么那些人很服从啊，什么这些为什么 会肯制，这些又无谓拗。但是现在呢他即刻给你看呢，他是最有效的。这个呢是全球啊的舆论基本都承认。 但是会不会第二点和第三点本身是同一样东西，就是中国是做了一个很成功的先进的举国体制出来。这种先进不是道德上的先进。 不是道德上。 是个控制技术上的先进。以前苏联自己都做不到这么强 的举国体制。即是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在社会科学的时候讲呢，就说在其实苏联我们都是只能够说它是一个威权的政府。 你说它没有自由，没有压制言论自由。我们这一年。去探讨拜登民主党所代表的左交意识形态。然后呢你在那个 G7 那个会议那里就说现在西方要捍卫自己那个 core values。包括有言论自由。不，你现在左交的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你觉得有没有啊？喂 ,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你讲一讲是不是会被人批判呢？喂，如果你可不可以公开说你自己是基督徒啊？ 喂，但 是我这些不是少数啊，我年几之前我以为这些是少数，后来我跟那边的人谈一谈，原来是主流啊，现在慢慢变紧。 喂，咁但是 政治正确啊。 比较的问题来的。 对于性别啊、种族啊、宗教啊、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多的禁隐蔽，这个叫禁蔽市同埋禁区啊。喂，你有言论自由咩？我唔觉得系喎。喂，佢冇啊，佢当然冇啦。 係 咪咁你而家系将你自己拉低喎。係咪咁佢又越嚟越紧，冇错。但係呢佢嗰三样嘅成就呢就越嚟越突显喎。咁你话点呢？咁你又点论述呢？而家 係 啱唔啱？ 而家最烦嘅地方呢就係、是、以前苏联嘅举国体制呢係永远唔会好成功嘅，因为永远计错晒啲数嘅，一个人计数嘅时候。而家佢真係计得比较准。 係呀。 咁真係 你而家倒写罗蟹，哇，原来先知道世迟莫及係你嘅事呀，係咪？我话新聞返嚟再讲。其实我哋呢轮都探讨过㗎啦，理智与感情呢个系人性嘅两个。啊、即是一生人，好多一生人都是不断冲突和交战的层面，是不是？咁你话感情啱、情感啱啊，定系理智啱啊？呢个系永远冇model answer。 喂，同埋其实喺呢一个时空环境底下咧，有少少唔同。即系过往其实喺个相对地比较西方、比较自由嘅社会咧，当你有啲即系任何嘅情绪表达，或者你自己争取随紧嘅一啲政治嘅议题嘅时候咧，系好事嚟噶，因为你喺度争取，跟住你喺度研判，然后可以讨论，一个相对有言论自由空间。但其实香港人可能都未见过咧，就系、是、喂，其实过往喺内地都有好多人争取紧唔同嘅社会议题啊、诉求嘅，但系佢哋用嗰个思考嘅方法咧，就并唔系好似我哋吓喺呢个2019或者2020年之前嘅谂法啦，就系话喂会唔会系我哋先谂咗先，然后讲咗出嚟 ，Evoki 倡议咗，然之后就大家咧就会一齐共同朝向呢个方向。呢件事喺今时今日2020年后嘅香港咧，未必适用嘅。 嗱，我咧不嬲都讲咗啦 ，BNO 嘅人士咧，如果你话趁呢个机会移民去英国咧，一定要三思，一定要慎重。呢个系亦都系冇标准答案嘅。有啲人适宜去，有啲人未必适宜。有啲人呢你觉得你自己呢好适宜，但去到你会发现嗰个现实环境同你期望嘅呢系有落差。呢、这个唔系永远你就 condemn 咗去一个呢无间地狱永不超生。中间可能要有一年半载咬紧牙关呢去奋斗嘅日子。问题系你挨唔挨得起。你会唔会去做 ,ok? 因为你而家呢好多港孩老老实实就娇生惯养。比起大陆嘅下一代呢，你问我呢，大陆嘅下一代留学生喺英国同埋香港留学生喺英国，我呢几年我冷眼旁观呢，有好多嘢係香港仔比唔到大陆仔，比唔到上大陆嗰啲细路。呢、这个我日后呢会探讨。举例来讲，最近这个叫星期日泰晤士报，这些是英国佬阴湿之处，就上你一栋的，就访问了几个揸 BNO 去到英国的香港人。这些香港人呢，就我不知道英文怎么样，这个就其次， 就《泰晤士報》記者問：喂，你哋嚟咗之後，你哋覺得有咩感受啊？生活困唔困難？佢哋講話：我哋覺得咧係無助啊，因為英國政府咧係冇幫我哋嘅， 嗯， 係嘛？嚟到之後咧又唔感覺到受歡迎啊。咁咧，於是咧，星期日《泰晤士報》將佢哋嘅説話原文就照燈， 嗯， 照燈咧就變咗咧。人哋英國人睇到咧，話我使唔使燒炮仗九大鬼啊？你哋一嚟到咧，我請你去 VIP 啊，係嘛？自助餐，然後由倫敦市長歡迎你啊，係冇噶。去到我俾得你去嗰處咧，你就要自食其力啊，去揾嘢做啊， 係 咪啊？ 嗯， 或者咧揾書讀，我哋講過啦，揸巴士都得噶嘛。啊，有2400磅啊嘛，喂，辛苦啊，辛苦就唔好去啦，嫌辛苦就。你话惊英国搵唔到嘢做，一定搵得到嘢做，等于你惊层楼卖唔去， 嗯， 价钱啫嘛，啱唔啱啊？你卖得去嗰价钱，未必系你心水里边啊，系想最想要嗰个啊嘛， 嗯， 吓、啊、你去到英国，梗系要马死落地行啦，啱唔啱啊？ 唔系，或者调翻转咁讲咧，就唔单止系马死落地行咁简单。你谂下，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公民身份都系一个依赖嘅路径嚟噶嘛。 同埋，我亦都咧系觉得一啲。言论呢就话你去到呢只係洗厕所啊做 cleaning 啊呢啲老咗我哋讲。 嗯。 喂你唔好唔记得今年係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嗯、 啊。 共产党嘅初心系咩呢 嗯。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一条系咩呢劳动最光荣、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家变咗个老咗呢就好似唱衰你啲 BNO 呢就觉得你去到洗厕所做 cleaner, 系好低贱。喂，呢个系违背你自己相信嘅共产主义理想嘅初心。 系 毛泽东都讲过，劳动最光荣。 嗯， 系嘛？ 嗯， 呢个咧，呢个亦系咧，系嘛？你话几荒谬？ 嗯， 你觉得荒唔荒？呢、这个世界系咪好荒谬？ 唔系，其实因为我哋有阵时都唔记得咗咧，其实点样去培养咗自己嗰个公民心态出嚟？你谂下，如果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喂，发觉有啲以前啦，讲紧即系有啲嘢发觉喂唔啱嘅时候，我哋问政府争取政策，然后就攞出嚟开齐倾。喂，但系你去到外国嘅时候咧，你发觉有好多唔同地方去嘅移民咧，唔系咁谂嘅。有啲地方嘅人咧，其实个政府从来都唔理佢，或者咧系真系即系根本上你交咗税就等于冇交过，冇分别。咁但系你会见到。喂，嗰啲人去到呢个英国嘅时候咧，其实佢唔会问英国政府攞福利，因为喺佢眼中嘅根本上，即系个政府其实唔阻住你已经算系好事。 同埋点解咧？英国有咁嘅现象咧？你喺大学教书嗰个薪酬低，但系其实佢最低工资咧 系高嘅， 系好高嘅。 系， 同埋咧，劳动人口啊，得到嘅报酬啊，系同。文職啊，嗰、那個相差咧係好細嘅，知唔知啊？ 咪、嗯、如果你去咁樣睇嘅時候咧，就真係爭好遠啦。譬如喺國內咧，一個所謂而家仲係鄉鎮嘅市民咧，個薪金係買唔到樓嘅。 鑑於一個電台咧係屬於公眾機構，要盡社會責任啦。我忽頭先咧就忽發奇想，如果有好多數以百計嘅香港嘅留學生而家喺處，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冇飛機翻嚟咧，又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因為有好多寄宿學，當然佢有家人。但系嗰啲監護人咧，亦都未遇到呢一招，唔係話咧，你暑假嘅時候啲監護人咧就一定會收翻嚟嘅。嗰啲監護人有時要用翻嗰啲屋招待啲親戚。咁、嗯、而如果而家有一啲細路仔喺嗰度係冇監護人，又點咧？嗱，我而家咧就啱啱好就喺 Ken 嗰度咧，有個英國嘅朋友咧就開唔係寄宿學校，係開英語補習學校。咁佢平時咧就喺嗰處咧就識得100几十个嗰啲咧英國家庭，咁佢咧嚇英國家庭咧，我而家咧就問佢，你可唔可以有必要嘅時候 call 呢啲家庭咧，係緊急收留香港學生， 係咪？嗯， 包埋三餐，至少咧等到佢啲父母咧心定啲 ，OK？ 嗯， 所以我頭先咧就打咗個電話俾呢位咧。英國嘅朋友， 系 佢就話冇問題。咁咧，而家咧係養兵千日就用咗一招。各位聽開，你知道咧，英國有一位阿文先生咧， 系 啊好串嗰個咧，成日話因為我老婆係英國人嚇，我老婆英國人，我知道你老婆英國人好高級啦。個仔咧又唱歌喺呢個 West End， 咁我揾咗佢做聯絡人。OK， 咁、咧我而家咧就問一下呢位阿文生咧。而家个情形系点？文生， 喂， 系， 我头先指示你去睇下有冇，我想整一个叫做疫情救兵嘅行动，但呢个初步諗法你觉得。 疫情救兵团咁样，疫情救兵团咁样。 係想帮下一啲呢 get stuck 喺英国嘅而家嗰啲咁嘅留学生，佢哋好惨啊，返唔到嚟。我想搵嗰个 Adam， 我而家叫你搵，你有冇搵到？ 我有啊，搵咗同 Adam 讲咗 ，Adam 咪就呢间学校嘅校长咯。 系，佢话有冇可能？ 佢咧不嬲喺佢嗰个同佢，因为佢不嬲过去廿几年嚟，佢同好多啲欧洲啲学生咧都系用佢嗰啲 family 噶嘛。 系， 咁咧就话呢个特殊嘅情况咧就要可以做到咁样咯。 即系以人道啊， 几多就唔得啦，就由呢个星呢、這个 weekend 就可以开始啦，咁样。 咁快？嗱咁样咧，我就咧谂法啦。即系咧，或者咧，即系蒙希望阿林郑喺七一落嚟开恩啦，吓、啊、就呢度咧唔俾英国班机翻嚟，最多两个礼拜啦，系嘛？咁咧我就有谂法咧，就可唔可以喺 Ken 啊呢个地方咧，揾呢位英国朋友咧？佢既然做开补习学校咧，手头有几十个 family， 逐个逐个礼拜系去收留，直到咧佢哋收到福音，哇！搞掂翻呢个飞机啦，吓翻嚟啦，咁可唔可以就嗰阵时就 cut off， 即系 flexible 少少？ 明白呢啲唔得，唔系平时嗰只得啊得啊，即系呢个系即系有伸缩性咯。 系，好啊， 得嘅 嗱，如果得咧，我就希望咧，第一就除咗 full board 咧收容佢哋咧，又有你知嗰啲父母香港嗰啲好腌尖，又惊佢哋冇嘢做，百无聊赖喺个屋企嗰度咧就打机啊咁样咧就荒废光阴。既然呢个 Adam 系做开补习学校，可唔可以顺便叫佢组织埋一啲唔好话每一日翻学唔需要，譬如一个礼拜三个上午带下佢哋去。参观一下啲博物馆啊，顺便咧即系历史古迹古堡，顺便同佢哋讲下英文啊，咁将一个叫半叫半抢救、半留宿同埋半游学团咁咧。 嗯， 得啊，嗱，我啊，即系你讲开呢样嘢就得啦，因为佢咧就不嬲都系即系教啲英文嘅，系咪？ 系啊， 多数都系比较欧洲啲学生比较多，欧洲啲中学生比较多。是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德国啊、瑞士啊咁嗰啲咯，咁多年都做开噶啦。咁另外咧，你话即系 唔系最紧要有两餐一宿啊，唔好等佢瞓街啊！啲细路呢个最基本。 冇啦，点会咧？嗰啲 host family 系full board 嘛，提供一日三宿，连衫都帮你洗埋噶嘛，直情你好贵气噶嘛，会觉得同你嗰个住嗰个 family 冇分别噶。 O K， 即系临时监护咧。即是臨時監護人，每個禮拜 負責咯， 係係啊，咁就得啦。 即係以學校嘅名義同你負責咯。 哦，好啊，咁就得啦。唉，我定啲。 以呢間學校嘅名義同你負責。另外咧，佢總要安排嗰啲英語培訓啊，嗰啲 activities 啊，校外活動啊，同埋啲 cultural trip 啊，文化之旅啊， 唉，咁啊好啦， 咁嘅嘢咯。 唉，咁啊我 呢度有 Charles Dickens、查理斯·狄更斯嘅故居啊。佢个博物馆啊，仲有呢、這个好多嗰啲呢个缪斯人博物馆，同埋 Canterbury 即系康特伯里圣公会大教堂。 咁啊，得闲咧， 地方都可以去噶。 我想加强下啲文科教育，搵几个鬼妹读个 English 嘅，同教佢哋 English poetry reading 得唔得？ 仲加冇问题啦。佢呢啲系佢好乐意提供嘅嘢。 唔好搞到一面咧就熟晒数理化 free camp 咁喂。 主要都系比较英国文化嗰类会 教埋个 table manner 得唔得啊？分别咩叫 English breakfast tea 咩叫 Earl Grey？ 点解 Earl Grey 唔可以加奶得唔得啊？ 呢啲会可以提高。 好啊，咁啊有啊得啦。咁我请问咧，而家讲第二，而家疫情系咪好严重喺你嗰度？ 咁好似呢两日唔系话二万二啊，二万一啊，二万咁样咯。 每日啊？ 反弹得咁紧要， 喂，点解会咁咧？ 相对嚟讲咧，佢以前咧，你唔记唔记得三四个月前咧， 话 4-5万咁样嘅系咪？ 系啊，每日 即系每日噶。当时死人嗰啲个数目，你记唔记得系4-5千、6千、7千咁？你记唔记得？ 系啊，每日系啊，好得人惊系。 但系佢而家咧，又唔知点解有时10个、8个、两三个咁样，我真唔知点解个比例又咁轻，我咁样就唔知。呢方面系值得安慰咯，或者值得安慰咯，你明白 吗？即系死亡率低，系咪？ 系好低。 就同以前个比例就差好远 咁。咁我有一样唔明啊，你而家已经打两针嘅，已经 cover 到差唔多七成啦，点解仲每日万几人舐嘢咧？我真系唔明啊！ 佢而家就咁讲，我就话而家咧个个人都走去检验啦，咁样所检验嘅人数多咗，所以查出嚟嗰啲就会多咗啦。咁样讲。 哦，咁样。 但系而家话多数嗰啲而家系阳性嗰啲咧，都唔系话已经打咗两针嗰啲人咁样。 所以咧，我头先系谂呢个叫疫情救兵，我都唔想香港啲细路仔翻嚟啊！你就系有一两个啲咁嘅 boarding school 赶住翻嚟 high 咗嘢，咪俾到个理由俾阿林郑咧，就全部 stop 晒英国嗰啲飞机。 嗯， 系嘛？呢个咧，我系为两边好，唔好翻嚟。OK， 你就留喺嗰处逐个礼拜，系咪？然后执生得唔得？ 系咯， 系嘛？咁 因为呢个有新缩性啦，譬如好似话三个星期之后，香港政策又开咗啦，又可以翻嚟啦，而且嗰啲细 到时先算。咁咪，因为我今日听到 讲话翻咁咯，就唔计嗰条数就唔使俾咯，就系咁噶啦。 因为我今日听到香港啲新闻话，原来系有啲咩留学生嗰啲咁寄宿学翻嚟，咁样搞到我哋全香港而家又搞到 stop 晒啲 flight， 而家都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咁不如唔好翻啦，唔翻咁点咧？我就谂起呢个疫情救命，即系行得通嘅，系咪？ 是咁啊，行得通咯。如果 好啦， 即系有个选择咯，俾人哋咯，亦呢个一个好嘅计划嚟噶。 好啦，好啦，嗱，唔好收线住，唔好收线住，广告翻嚟再讲。好啦，咁疫情救兵计划咧，既然有一个初步好好嘅 feedback 咧，咁如果咁我唔知啊，今日播出嚟睇下香港啲家长佢哋觉得点啊吓。如果你想觉得有需要咧，就可以喺本人嗰个陶杰 Facebook 嗰个留言嗰度咧，即系你话翻俾我听啦。咁我逐个同你联络咧吓，做咩啊接驳？咁呢个下回分解啦。如果冇反应，觉得冇所谓啊，点都叫佢翻嚟试一试冲关啊。咁亦系你嘅自由。 系，我都系第一次喺节目上面咧听到阿陶生打国际线嘅啫。 唔好乱讲啊！呢个词 系咩？ 系呢啲纯粹系社会责任同人道啊。 哦， 同与任何政治无关 啊。哦，咁真系国际电话线啊嘛。 咁啊，咁啊啱啦。既然咧开通系国际线，阿文生。即系问开我又问啦，喂，嗰单卫生大臣喺自己内阁办公室揽住条女咁样嘴，然后俾人爆出嚟，咁系咪同呢啲咁嘅友仔吓、又牛津剑桥又读 PPE， 正一系高分低能吓，仲、有咧你个情妇仲有老公亿万富豪，喂，你英国呢啲政治人士搞到咁乌哩马叉，就唔怪得每日一两万啦、吓呢单嘢呢啲民意点睇啊？ 哇！我真系冇点留意啲新闻咧两日，但我知道咧就系话佢咧曾经先嗰几个星期喺欧洲嗰啲咩峰会咁，仲带住呢个女朋友喺嗰度亲密嘅，即系利用公款嚟亲密啊咁样。咁我呢啲啊真系又，所以你话佢系咪智商高，但系又好低能咁样，真系呢样嘢好矛盾啊！真系就系、其实佢就即系呢啲啊，如果一爆出嚟就衰硬噶啦，啱唔啱？衰硬噶啦， 系啊。嗱，咁你 而家呢啲國家，咁你無論佢偽君子好，點都好，佢為咗即係保持佢個清廉，我叫做起碼表面上佢都要辭職啦。 喂，咁而家就我問你啊，到底邊個裝嗰啲咁嘅偷拍錄器喺個煙霧探測器裏邊咁樣嗨嘢咧？嚇、 有呢樣嘢啩？我諗，但係佢呢張相唔知係咪咁影嘅咧，我就唔清楚。 咁我再問下李偉公子。而家仲有冇喺 West End 登台？而家有冇开翻嗰啲咁嘅歌剧啊？呢啲咁嘅 哦，有啊！佢咧就咁样，佢原本做开嗰个节目咧，唔系嗰个叫 Wicked 嘅， 系 即系叫做新綠野 仙 蹤， 系咪？咁而家嗰度入翻 就系会九月初就重开啦。 喂，咁佢而家 所有嘅位都开晒啦，咁样九月初。 喂，我问你啊， 八月初咧。佢就要即系彩排咧排练啦咁样咯。 喂，而家听讲，而家通街嗰啲英国人都去酒吧去咩，照样已经唔戴口罩，当你死喎！每日万几宗确诊。 哦，直情呢度多啊！啲人都唔紧张啊，直情好似麻木不仁咁。佢觉得唔系咩一回事咁样，甚至有人话呢个疫情都系假嘢嚟噶啦，唔 真嘅，你哋唔好听佢讲啊，唔会死人噶。你哋千嘅即系而家大个紧张啊，啲都系 all politics 都系搞政治，即系咁样讲啲人。 喂嗱， 所以冇即系冇中国人咁乖咯，咁听话咁。 你讲呢样啱，阿文生，请问你嘅肤色系咩色？ 我个肤色啊。咁、我又唔係好白色，我咪黃色膚色。 啊，我知你老婆係英國人，我令人好崇敬啊。 我先咁咧，所以我就更正下啦，我就唔係為咗英國，我老婆係英國人，所以我就覺得特別榮幸咁。 唔係你咁樣，你唔係咁嘅意思啊？但係香港好多人咧，即係要學阿董老董話齋。是仰視西方咧，佢哋聽得出咁，佢哋咁嘅領悟嘅。所以咧，我希望你而家咧就喺你哋嗰啲鄉里之間咧，表達個中國觀點，就係咧呢個時候要講紀律啊，係要講多啲控制啊，講多講少啲自由啊，係咪？因為咧你而家黃皮膚咧，而家要代表理性同埋一個叫做嚇。防疫嘅常理智嘅一面啊， 理性加礼貌咁样咯，或者 喂，你咁样咧，咁样落去咧，冬天咧又嚟过啦。我唔想嗰阵时系成班又系飞唔到翻去呢度，又出唔到关，系嘛？ 嗯， 佢而家成日反弹咗几次啦，真系成日反弹咗几次啦。 喂，咁而家啲餐馆限聚令系咪已经取消？系咪入唔入得去坐低食？ 5月12日开始可以坐台啦，即系坐低食啦。 唔系咁，而家揸车，譬如话喺伦敦出翻上去苏格兰游旅行啊、沿途啊、搵酒店嗰啲都冇问题嘅喎。 嗰啲冇问题，嗰啲都开，嗰啲又冇问题。 但喺街要戴口罩系咪啊？ 喺街就唔使，入去嗰啲铺头买嘢就要。 哦，即系喺街都可以唔戴口罩，行公园戴只狗。 戴亦都唔，亦都鼓励，亦都唔冇人戴。基本上，如果你戴喺街都戴口罩，人哋当你傻咁样。 吓、啊，又当翻傻？ 睇你，佢就系咁样，我都唔明白。 喂，而家口罩啊，而家 戴住个口罩喺，如果我戴住个口罩喺条 high street 度行，冇人戴嘅，人哋当我睇星星咁样睇我啦就。 而家、哦。Today， 我同你讲， 你话死唔死啊？ 喂，如果你唔入去咧， 你话旧年又话啫，旧年当你怪啊，收边个个带翻，而家又翻去当你系怪物啊？ 如果喺 Oh my God， 大庭广众嗰度喺条底嘅大街度，我戴住咁样，人又望我咁样，佢个心里话，咪使唔使惊得咁紧要啊？即系咁样个眼光嚟睇。 哦，即系而家又打回头啊？使唔使惊得咁紧要 ？You Chinaman 啊 ，always wear mask。 咁佢就冇讲，即系大概都系咁个意思咯。我 谂死啊！你话死唔死？ 最惨就而家仲要睇波添啊！ 系啊系啊，点算话睇波点啊？你最近有冇睇波啊？喂， 睇咩啊？ 睇波啊！足球啊！ 我梗系有睇，我喺屋企 睇咩喎？睇足球啊！知唔知啊？你 你话睇波咁，我唔知你，我未听清楚，大佬。 啊！你撑边队啊？ 我就买英镑咯，但我买咗葡萄牙已经输咗啦。 我真系话 输咗啦。 喂，咁而家啲 bookie 佬即系投注站都照开系嘛？ 照开 嗱咁啊。 佢活跃点？ 嗱，咧喺移民去英國做一度，好似可以賭波，三兩磅有交易噶，嚇、啊？ 有呢個一磅銀50p都有。 好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聽晚11點。